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飞旋，一半一眼闪悠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加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 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 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旅游天气预报。今天天安门多云转晴，19到5摄氏度。八达岭长城多云转晴，15到0下1摄氏度。延庆龙庆峡多云转晴，16到0下1摄氏度。平谷金海湖多云转晴，16到1摄氏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多云转晴，18到4摄氏度。门头沟灵山多云转晴，12到0下3摄氏度。房山十渡多云转晴，17到20摄氏度。 环球旅行家。 学以一才，励志进取。 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在2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会陆续为您邀请到为北京旅游做出贡献的优秀榜样。虽然他们都来自不同的行业，但他们都是北京旅游行业中的一员，他们是平凡的工作者，更是北京旅游行业的榜样人物。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两位嘉宾是咱们景区类的榜样人物，一位呢在历史悠久的皇家园林 打造智慧旅游，以标准服务迎接游客。让我们欢迎颐和园导游服务中心副主任、中英语双语讲解员韩笑和北京。 我叫徐晓光，来自北京皇后城水长城旅游景区。我从1987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北京慕田峪长城旅游景区。 徐晓光，欢迎你们作为咱们北京旅游行业榜样人物来到今天的节目里。那首先问问韩笑啊，一位非常有朝气的80后姑娘，英语专业毕业， 那个时候我大学刚毕业，然后应聘到颐和园工作，然后记得当时接到通知可以去上班之后呢，我就给我大学的辅导员打了个电话，我跟他小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带我去北京城的这个像博物馆、图书馆，包括一些文化景区，他们带着我都走遍了。信息的时候啊，看到颐和园这三个字，一下就觉得眼前一亮，我觉得就是我的菜来了，这就是我想要的。后来去报名去应聘，整个的 我们听得出来韩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啊，10年的讲解员的经历。那如果让你用你的方式简短的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最能够代表颐和园， 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想这是它的一个定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左面那块石碑呢，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石碑。联合国教科 时那天起，韩笑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10年如一日的学习知识，服务游客，提升自我，始终扎根导游讲解一线。 一直坚持下来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啊，其实就是我对这份工作、对文化、对历史的这种热情，也可以说就对讲解上的需求。我们也应该有一个使命，就是去传播我们的文化，而且用我们的讲述能够让他们真正引起他们的兴趣，引起今天的参观结束了，这个游客他对这个实在是太感兴趣了，他回去还愿意继续去琢磨去研究，甚至是可能你讲的某一个故事，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被讲解员就直接很简单的这个用音译的方式就直接音译过去了，但是实际上对于外宾来说，你跟他说人是什么意思，形容的是皇帝诗人正，然后寿就是长寿。我曾经在园里听过有导游就直接人寿点过去了。 10年以来中国在发生着变化，颐和园当然也在发生着变化。 10年来我觉得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游客量的一个激增。 间的数据。这五年里面，游客到颐和园请讲解的这个次数，五年之间增长了将近40%。去年十九大在这个大会堂现场的时候，听到总书记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想其实游客在景区 任北京市纪念建党90周年一切为了人民大型展览讲解工作以及大量政务接待工作，在工作中他顶住压力迎难而上。 什么安全呀？其实不是，其实讲解员在讲解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们在做这种政务接待上午呢，好像是去了长城，还到北大去做了演讲。我们那儿是当天的最后一个行程了，所以到我们那儿之前呢，他应该是已经感觉很累，完全两个方向。也就是说，这些安保力量完全要调过来之后，我们才可以按照他们的需求去改这个码头。如果说安保力量没有调，让夫人们愿意跟着你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个是最难的。然后后来马上把这个事情就转达给了我们的办公室工作人员。 是不平凡的，是自豪的。 其实讲到这块，我确实发自内心的这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而且做这个工作做了皇帝跟你探讨某一件中国的某件这个历史事件，而且他非常了解。我想其实这个从一个侧面体现出的就是我们在讲这块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刻意的去避开，但是去过颐和园的大家都知道龙太多了，对，又有香炉又有纹饰，其实并不像我们之前想象的那样他们完全不能接受，其实他们是认可的，甚至现在有的时候不说 dragon 他会跟你说 Chinese dragon， 他知道中文， 则是对他最真实的回报。本期环球旅行家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榜样人物韩笑徐晓光的故事， 树民草根生猛无序。10月26日至28日，云蒙二十三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编舞正宗。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的，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旅行家》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飞。自己的特点，或者说它有什么独有的旅游资源呢？ 这个实际上主要我的感觉呢，还是这个它的资源的差异化。 嗯， 比如目前了解长城一些内部的结构构造，完了感受古长城的沧桑。另外，我们景区呢还有一片这个 成为国家4A 级景区，水长城从九藏深闺无人知到业界新兴众人晓，实现了从百年历史遗迹到度假旅 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的一个试点单位，可以说是我们主动加压。16年呢，通过了这个批准啊，作为这个试点单位。家通过这个标准化验收的景区，通过这个标准化的创建，使我们景区形成了这个让标准成为习惯 旅游哈。而且说到了互联网加旅游的这么一个时代，那这方面你们又是如何运用到服务体系当中去的呢？ 就是为了这个，应该说满足了景区 WiFi 全覆盖、智能监控、导航导览、在线售检票的服务功能。在这个游客服务方面呢，主要有账户的，所以游客非常的便捷。 建区这个过程以后，游客一下就减负了， 对， 要轻松很多。 对，到我们景区来呢，可以说年轻人不用担心。通过游览给我们评价 哦， 所以我们这么做了一个相当于。 哎，说到这个评价问题，我有个额外的问题啊，就是你们是如何来收集游客的评价的？我们知道现在徐晓光和职工们一起奋战在服务第一线，他还积极创造条件为职工提待遇谋福利，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坚持任人唯贤，为经 围墙能给刮倒了，院墙都能刮倒了。我们墙刮倒过2次，就是风特别大，就我们职工睡觉戴着棉帽，大部分职工呢是县城的家，我们离县城40多公里， 离县城还有40公里。 对对，所以就是上班的时候，你比如我8点上班，我的班车7点半就要发。 很辛苦。 谈到自己为景区为员工的付出，徐晓光没有多说什么，但我们了解到在景区开发之初没有办 趋势，他专业机构做过一个旅游趋势的这个分析，包括这次黄金周一个分析报告我也看了，就是大家关心的便捷性，这应该是作为游客评价这景区服务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我觉得呢，作为我们水长城 都满意，那么这个是我们最终的一个追求的目标。对于颐和园来说呢，其实就是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这种游园需要，想游客之所 是智慧水长城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韩晓，你最想说什么？ 我前段时间啊，刚刚被北京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们的新时代》，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阎维文演唱。 当城市的钟声敲醒。幸福的生活如约到来，万家灯火欢乐开怀。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有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赞 联的风格， 嗯， 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 嗯， 全球限量发行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 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 不会吧，今天没有说我们要销售这款酒啊，这你也知道这款酒的产量并不多。 胡总，您今天相当于是1296块钱，您得到的是三大 箱。这个不对啊。 啊， 是3930元买一箱送两箱。 啊， 我们这可是为30块钱是可以的， 啊， 而且我已经给到最低的3.3折的价格了， 嗯， 这可是为了纪念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建厂65周年，我们重金推出的好酒， 拼购啊！ 那打我们的 VIP 贵宾客服电话吧， 啊， 400-919-6686，400-919-6686。 好的，谢谢您。好，各位听众，那想喝庆祝。55元一瓶的价格，那抢购热线400-919-6686呢也就立刻停止了。为了公平哈，每个人呢是仅限购4罐的好酒。他说我们都卖到将近4000多块钱一箱的酒了，怎么你们这一箱6大瓶才卖1296啊，而且还又送。